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于转变成为我国泡菜厂的样板和标准的柳京泡菜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深情地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了实现泡菜生产的工业化呕尽了心血，付出了辛劳，要是能让他们两位一起来到柳京泡菜厂的话该有多好。金正恩同志感怀深切地一字一句地念到挂在厂房大厅墙面的金正日同志有关泡菜的教导号，还看着一幅描绘做泡菜准备风景的半景画，满面春风，说是很生动的，令人联想起香喷喷的发酵好的泡菜味来，垂涎欲滴。他查看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各生产工序和设备的技术特点、产品的种类和质量。他说，为了实现泡菜生产的工业化，厂里圆满构筑好联合生产系统，以能够实现高水平的生产组织、经营活动和品质管理的信息化和科学化了。厂里利用升降机和垂直传送带，做到了可以从地下库供应白菜和萝卜，还有白菜自动供应机、萝卜自动供应机、萝卜块用切割机、容器洗涤机、泡菜调料供应机、真空包装机等现代化设备样样齐全，从而在搬运、切割、腌制和洗涤等各生产工序中可以极力减少手工劳动了，真是令人稀罕的。他说，那些高度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各种设备都是由我国科技人员进行设计，我们工人阶级制作和安装的，朝鲜人是头脑聪明，很有创意，才艺出众的。金正恩同志说，为了实现生产现场的无菌化和无尘化，切实保障卫生安全，把生产工序与走廊隔绝了起来，把发酵室、熟化室和包装室布置的与成品工序连接成一条，还圆满具备好拥有泡菜综合分析机等尖端水平分析设备的实验分析室。他说，制品样本室里陈列着整颗白菜泡菜、萝卜白菜夹条泡菜、白泡菜、整颗萝卜泡菜、儿童营养泡菜、黄豆芽泡菜、黄瓜泡菜、泡萝卜块、酱萝卜和酱蘑菇等，种类真多，商标图案也漂亮，包装也很好。柳京泡菜厂改建工程说明，只有坚持技术工程设计先行，使建筑设计跟上等，加强设计、施工和经营等单位的三方合作，才能节约劳力、材料和资金，以后在新建产业建筑的时候要彻底坚持这项原则。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十分满意，说柳京泡菜厂是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就焕然一新的，看不出去年的面貌，所有生产工序犹如齿轮一样衔接得很紧密，自动化和流水线化实现得很惊人，完美无缺，靠我国的力量和技术建成了又一家值得向世界夸耀的现代化工厂。他说，生产美味可口的泡菜，顺应我国人民日益提高的文明水平，这在发展民族饮食文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厂里的干部和职工要努力生产朝鲜民族传统饮食，以世界五大健康食品享有盛誉的泡菜，使之成为一种值得夸耀的世界第一食品。他说，柳京泡菜厂之所以可以转变成一个稀罕的工厂，是因为轻工业部门的干部把我们党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泡菜厂理应成为世界最好的、无可挑剔的工厂的意图当作绝对的标准，并逐条逐款研究和分析党的政策，还积极发动群众努力贯彻了党的政策，在改善人民生活的今年的总进军路上也要进一步振作起来，下大决心努力奋斗。金正恩同志说，以那些为改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制品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来打开了今年的第一个大门。 轻工业部门所取得的喜人成就，让我国人民进一步体会到对一切都富裕和文明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精神，要努力争取今年成为一个轻工业部门工程企业从奇迹走向更大奇迹的一年。他强调，要以按照党的意图来完美无缺地实现泡菜生产工业化和科学化的柳京泡菜厂作为样板和标准，来在全国各道也建设现代化的泡菜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和期待，柳京泡菜厂的干部和职工将努力尽到自己的本分，来为改善人民饮食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并同他们合影留念。